由香港普罗政治学院和天南之友合办的中华民国2020总统官选团又来了。今次再带大家拜会各阵营的竞选总部，参观选举造势晚会，给大家感受炽热的台湾选举气氛之余，还可以见识选举工程的精密，加深认识选举政治，并增长对两岸形势的掌握。出发日期是2020年的1月8号至1月12号，团费只是5500元，不过名额有限，截止日期是2019年12月20号，想参加就快点打来 MyRadio 报名，电话是2467-3088，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好，第二節啊，咁啊，头先倾过下历史上攞最多分嘅球员叫张伯伦，跟住就系高比拜仁， 系啊。 喂，但系高比拜仁近代嚟讲，其实82分喎，嗰场波啊81，所以嗰场波个 total 系几多？即系 我就唔好记得嘅。 你知篮球好兴，唔知咩130几对120几， 系啊系啊系啊，但好似系对速龙嘅嗰场。 O K， 唔系，好似对太阳，咦？太阳定速龙？ 唔记得啦， 要 check 翻， 要 check 翻呢个系。 OK， 嗱，咁啊可以去个 side 镜先。咁啊呢一只特别要讲嘅，诶、哎，好，佢就系阿边个咧 ，Carter。 嗯。 个劲位喺边啊？ 劲位就系而家仲打紧啦。 而家打开电视系仲见到佢嘅。 即系佢经历过呢个1999几年嘅年代啦，2000年代啦，2010几啦，咁出年2020四代。 嗯。 系啊。 喂，其实篮球员嘅生命通常系几多年啊？即是 NBA 呢個最高層次的 40是很罕有的，很 max 的，通常都 35、36， 通常 35、36。 哦，咁其實跟足球都差不多。 差不多啦，係啊，係啊。 佢打到42歲 喎。係啊，而家打緊喺亞特蘭大鷹隊啦，而家。 係啊。 算唔算係主力？ 唔算係後備咯，係啊。但係都仲入到樽嘅， 係爆到 第八個、第九個度咯。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一隊波，你通常有五個正選啦，一定。係 啊。 咁啊，跟住再排第六人、第七人、第八人，即係佢而家喺嗰隊英隊係第八、第九個換出嚟打。 算唔算係嗱主力就唔係啦，但係算唔算係重要一員啊？ 又唔算 大新人咯， 係 啊，舊新人 經驗 經驗，因為啲經驗真係夠曬㗎啦，你打成20年。 他都講到明今年真的 final 了，所以他每去一個客場都是你不是說做 show 的，即都 少少 farewell 咁啦。OK OK， 嗱咁啊，點解要講 Carter 咧？首先就是他嗰、那個佢個長青樹，可唔可以咁講啊？ 都可以咁講， 係啦， 係啊。 咁啊，第二其實都唔係因為特別講佢，係想講 Jack Card 嘅。誒，咁我攞翻，其實唔係特別想講佢。嗱，咁啊，其實之前咧。欸，我想問技術人有沒有 outflow 啊？沒有 OK。 那其實張卡就都叫做幾 informative 和那些質量是不錯，是的。那其實我忘記了第一節要講要多謝 Gary 借出這麼多 NBA set，那我那時候問他，我喂為什麼會有這些卡這麼搞笑的，他說即係都係跟嗰啲人仔，係 啊係啊， 係啦。喂，咁我就想問一下，佢嗰啲後面嗰啲資訊係啲咩嚟噶？喂， 佢係嗰幾年嘅平 均得分啊，誒 超高啊， 係啊，命中率啊， 幾多 rebound 啊， 係啊，幾多助攻啊， 偷 波啊， 偷波啊， 係啊， 哇，好多資料齊全嗰啲， 方面齊嘅齊， 當季攞最高分啊， 每一個球員嘅啲資料， 單場最高得分嗰啲啊。 OK OK， 嗱咁啊，講到 Carter， 其實有一隻特別想講啊，因為頭先誒唔夠有嘅係，咁啊頭先阿 Wallace 啊，一見到啊嗰啲叫咩一言驚醒洛克人啊，喂嗱呢只阿譬如古高誒最佳第六人呢個克羅地亞王子，喂咁啊解釋下啦。是咩料咁犀利先？ 佢最出名就係當嗰陣時喺公牛。中歐隊啦，咁就擔任呢個第六人，亦都攞過最佳第六人啦。係啊，即係公牛隊五個正選打完之後，咁啊到佢啦，係啊。 喺 掛名係最佳第六人咯，其實係主力嚟嘅。 嚇，係都係主力嚟， 都係主力嚟嘅。 佢個18.幾啊？ 係啊， 98年同99年18.8。 平均分。 但係嗰陣時佐敦退咗休喎，佢主力咯， 係勁啊， 係啊。 OK， 佢係一個好全面嘅球員咯。 咁啊，嗱，但係喺呢個，可以去翻近少少咯，鏡唔該你啊。我叫技術係咁喐，等一陣屌我。嗱，咁啊，但係去到呢個 LEGO 人仔，其實2003至2005年出嘅嗰陣時咧，佢就已經轉咗會啦。 啊，係啊，嗰段時間佢轉會都幾頻密，即係你見到張卡。 我人 仔都唔對嘅，係啊， 喂，係喎， 佢轉得幾頻密啦， 連 LEGO 都 update 唔到，佢動咗 LEGO 一鑊喎， 係啊， 咁但係佢嘅人生啊，唔係人生，即係職業嘅高峰，其實就喺公牛嗰度， 係啊，即係九六至九八年三年半嘅時候。 咁嗰陣時克羅地亞國家隊勁唔勁咧？足球嗰年就好勁嘅，即係九八年，即係克羅地亞首次入世界盃就攞咗季軍，係啦，咁就僅僅輸俾法國1-2，係啦。咁但係籃球嚟講 都勁嘅，嗰陣時當年喺歐洲係 歐洲 歐洲啦，即係你唔好計美國啦，你唔好計美國啦，嗰陣時係啊 係啊。同埋好似話立陶宛都好勁嘅嘛，係 啊 係。而家咧？ 而家有冇 立陶宛啊？四年都係， 而家仲冇呢個國家。 有， 又仲有， 係咪仲有叫立陶宛 咧？ 係啊，仲有立陶宛，係係係。啲問題 嗰時 2008同2012都總好似仲有入世界盃或者世界賽，但係之後就冇啦。 係啊， 係啊。 Okay、立 陶宛嗰陣時候有個中鋒叫沙邦尼斯， 有冇打過 NBA？ 有好大年紀啊，打波特蘭拓荒者，係 啊， 又好全面嘅一個。 陶高魯嗰個係咪叫陶？ 陶高魯係咪土耳其？ 唔係， 陶高魯係魔術噶嘛？ 係 啊，係啊，係啊， 立陶宛嘅， 係啊，立陶宛沙邦尼斯三十幾歲先去打 NBA。 哇！咁如果照咁講，其實LEGO 繼續出 NBA 咧，其實真係季季都有精彩人物嘅。即係其實應該是可以幫 LEGO 殺出一條血路喎，財路喎。 我想以前就會好啲嘅。 點解？ 即係以前比較多球星啦，即係每一隊都有個代表性啲咯，係啊。 而家唔係。 而家好似爭咁啲啦，而家。 嗯， 同埋而家出有錢嘅考慮，因為啲人轉會轉得太密，即係你今年出完，下年可能已經轉咗會，又要再出過。 頻密，即係有啲大兜亂嘅。係 啊。 咁但係對於 LEGO 嚟講，咪可以狂出咯。 係啊，我嘅可以咁講 嘅。我咁諗啊，係啦。 啲消費者就係咁諗。 嗱咁啊，呢只咧小弟特別想講嘅，之前有講過啦，就係 加數， 佢係咪法國？ 我係西班牙， 西班牙 ，sorry， 有冇佢張卡咧？如果係嘅話， 喂，有， 我點解特別講呢只加數呢？因為佢係應該唯一一隻有頭髮啊，唔係，仲有喎，等等先啊，呢只 Louiski， 仲有嗱，魯域斯基都係， 魯域斯基兩隻都係，呢個係等先。呢個一個魯域斯基拿樹， 係啊，拿樹係。 嗱，咁啊要講下先啦，西班牙，我就成日睇即係體育新聞啦，咁就成日都話西班牙隊波唔錯嘅，咁但係講到最高峰係咪應該近呢十年先係啊？ 係啊，西班牙籃球係啊。 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啊？ 幾個球星咯， 係 啊， 係啊， 但係都係打 NBA 定 係？好似加數咁樣咯，係啊， 加數兩兄弟啦， 係啊， 跟住 就 Rubio 咯， 有 Rubio 啦，成個 MVP。 Rubio 去咗太陽， 係啊， 係啊。 Okay， 但佢我諗西班牙球員的共通點啊，我自己覺得係入 NBA 之前已經在歐洲聯賽打得很好。 係啊， 我記得兩個是打皇馬咯，但係仲有一個唔記得咗啦。 係應該唔係皇馬巴塞。 係啊， 就算在籃球界都是巴塞隆拿同埋皇家馬德里。 係啊， 哇！即係籃足球鬥到籃球喎。 係啊。 OK。咁啊，由於太多要講，咁啊，即係快講埋呢兩隻啦。咁啊，都係叫做兩隻比較罕有地有頭髮嘅球員。就係、是、等阿 Wallace 介紹下啦。你記唔記得個名 字？我記得一個係拿樹咯，一個係魯域斯基咯，係啊。 等先，一個係咪德國？ 阿魯域斯基就德國嘅。 拿樹就係 加拿大。 加拿大 係啊。 佢 咁就拿樹就運動天才嚟嘅，聽聞即係佢除咗打籃球之外，其他嘅運動佢都好叻下，即係踢波啊嗰啲都好勁下嘅。係， 但 係 好 係啊， 好高 喎。唔係 六尺三啊，有冇六尺三啊？我都冇， 可能冇， 好似冇，唔知六尺一二。 張卡可能有少。 你睇 拿樹，喂咁但係。譬如打籃球啦，我 suppose 都係即係一定係越高就越著數噶啦。 梗係啦， 冇水喎，係啊。 啊、竟然冇寫， 冇喎，係啊， 佢 係啊， 拿樹，係啊，就呢度啦，俾大家睇下、嗯、近少少。 攞埋勞力司機啊， 勞力司機係啊 ，OK， 哇，嗱，勞力司機一睇就知好高喎，德國槍係咪？ 德國槍係，係。 佢哋嘅威水史係啲咩咧？ 拿樹咧就應該最比較最出名嘅時候喺太陽，即係佢係由太陽開始職業生涯先嘅，跟住就去咗達拉斯啦。即係去咗 Mavericks 啦，咁跟住 Mavericks 又翻翻去太陽，咁喺翻去太陽之後就嗰陣時就真係最巔峰嘅時候，係即係嗰啲佢最勁嘅就係嗰啲傳波啊，同埋嗰啲哈利哭嘅傳波好鬼犀利啊，係啦， 咁但係都退咗休， 退休啦， 退休。 喂，所以即係啊，唔好意思，即係。籃球嚟講就真係以前嘅嗰啲球員啊、球隊精彩啲喎，比而家。 我自己覺得係啦，係啊。 因為我成日都係有個，我聽講有個講法就係、是、喺呢個 Michael Jordan 退咗休之後，咁、嗯、啊當然仲有帕賓啊，同埋嗰個 洛文。 洛文即係退休之後就硬係好似令到NBA 好似遜色咗啲。 係嘅，即係你冇咗個代表人物啊嘛。但係嗰陣時都 OK 好睇，因為。群龍國巨變咗， 哦，係啊，咁我即係 O K， 即係等於足球，你知曼聯玩曬 啊 嘛， 係啊 係啊 ，O K O K， 好嗱，咁啊係咁啲叫做講咗呢兩隻有頭髮嘅球員，嗱咁啊 Wallace 俾你揀下啦，有冇邊隻特別想講下？ 睇下先啊，可以講下韋伯啦， 韋伯好啊， 隊友啊， 好， 史道即高榮治， 好。咁啊，講下今日係呢個 Wallace 之夜啊！ 冇講， 唔係因為即係好多嗰啲籃球資訊咧，我都係喺阿 Wallace 嗰度攞翻嚟，咁啊，所以先做到上嗰集 NBA。好，咁啊，誒唔好撈亂佢哋，誒咁啊，等你介紹下啦。 係啦，而家就呢兩隻就係韋伯同埋史道即高位置啦。咁就如果老一輩嘅 NBA 球迷應該都相當熟悉佢嘅，咁就係、是、嗰陣時就喺帝王隊啦，咁、就最巔峰嘅時候就喺02年咁啊，應該都好多球迷都記得應該同湖人爭入決賽，咁啊爭少少就入到啦，係啊， 咁哦 ，sorry， 繼續唔好意思， 係啦，咁就因為一啲球證執法嘅問題，咁啊搞到佢哋就俾湖人淘汰咗。 佢嗰年係常規賽最好成績， 係啊係啊，最重要係啊係啊係啊。咁嗰陣時佢哋五個正選咧都好犀利，同埋打出一啲好賞心悦目嘅籃球。 係咁喺籃球都有啲進攻籃球咯，我估 係都有有。咁阿韋伯嗰啲後手交波又真係好鬼靚啊！即係佢因為通常傳波傳得靚咧，好少係啲高大嘅球員。發生嘅， 因為高大的球員，我估都係比較笨重少少。 你可以咁講啦，但係佢 咁樣講會唔會得罪好多人？ 不過而家啲球員都好多高大都嚟都好靈活㗎，係啊，係啊。咁韋伯嗰陣時咧都六尺十寸度嘅，係啊，係啊，係啊。咁佢但係佢好鬼靈活㗎，係啊，係啊，係啊。 喂，但係即係佢哋有冇贏過冠軍指環？ 爭少少啦。 啊，係啦，即係我覺得， 喂，即係嗰陣時都好中意帝王隊㗎。 喂，因為我覺得咧，嗱，足球咧。衰極都起碼有幾個主要嘅聯賽啊！英格蘭、意大利、德國、西班牙啦，咁啊，即係而家你可以講埋法國啊、荷蘭啦、啊。喂 ，NBA 真係得一個冠軍啫。 係啊， 係。即係甚至勁如我成日聽，我都幾中意嗰個艾弗遜啦。原來佢都係冇舐過 冇啊 冠軍 冇啊 東區冠軍啊 東區冠軍係啊。 但係嗰啲喺嗰個 NBA 個歷即係嗰個歷史層面就唔當係一個。 不是總冠軍， 唔係啊，爭啲啊，係啊，但係即係艾弗遜都好多球迷都中意嘅，其實係啊。 OK， 有冇艾弗遜？我記得好似 有啊， 喺度喺度喺度喺度。 咁我可以講艾弗遜啦。喂，但係艾弗遜佢嗰個勁位喺邊 啊？艾弗遜嗰個勁位 全能 crossover 啦，嗰陣時帶起一陣 crossover 嘅熱潮啦。 係 插花，即係中文叫 哦，係啊，咩咩。哦，插花插，咩嗰啲嗰啲，有冇嗰張卡咧？我想睇。 艾弗遜頭先有啊。 同埋我覺得艾弗遜最型嘅就係佢嗰個髮型。 髮型咯。 係啊。 係啊。 艾弗遜。 係啊。 咁亦都退咗休啦，已經。 退咗休係啊。 退休。 係啊。係啊。 插花好勁。 插花好勁，同埋佢得分咯。係啊，切入得分嗰一下係。 同埋佢又唔係好高嘅。 佢佢報就報六尺，當年但其實六尺都唔夠 啊。係啦，呢個就係想 Wallace 再講翻啦。喂，大佬身高都有得造假，咁有冇搞錯啊？可唔可以講下點解先？ 今季冇啦，今季佢哋要 實名制。 即係但我又唔明白以前點解可以即係所謂報得就矮啲啊，或者高啲？ 即係好譬如好似艾佛遜呢啲咁佢其實真係唔高嘅，即係其實可能得五尺十嘅，咁但係又唔想俾人覺得佢好矮，即係哇五尺十合理啦咁樣，咁咪高高少少六尺咯，係啊，但係佢其實得五尺十嘅咋，係啊。 唔係係咪即係好似有啲明星咧，其實個胸肌啊係冇四十寸啊？你知以前睇嗰啲Yes 啊，唉又話啲明星胸肌四十寸，手瓜唔知廿寸喎，但係手瓜即係等於一個好 fit 嘅女仔條腰咯，即係嗰啲啦。咁但係原來喺籃球界都有呢啲嘢， 有幾個出名嘅球員都係報嗰個身高同佢嘅實際。都係有少少爭兩寸嘅，好似 Charles Barkley 咁樣啦，報啊報唔知六尺六七咁， 六尺八係， 但係實際得六尺四五嘅啫，即係有人見過佢係矮過佐敦嘅係啊，但係佢打大前鋒，即係籃底揾食係。 但係佢都係勁嘅， 勁同阿佐敦爭冠軍嗰陣時。 喂，咁今年你話就有嗰個實名制，嗱大佬你係咁高咁高，咁有冇一陣嗰啲叫做屌嘅風氣啊？即係有冇俾人孖叉咧？ 我又唔係好冇喎，係啊， 因為算唔算撥亂反正啦？ 可能算啦，係啊，係啊，而再之前就有啲係報細數啦， 年紀 或身高都報細數，即係好似杜蘭特，佢之前就報細數咯，佢 報細幾多年先？ 唔係報個身高報曬， 哦身高，即係年紀係冇嘅。 杜蘭特佢本身七尺嘅， 嗯， 係啊，咁但係佢報好似報六尺十定六尺九咁樣啦，係啊，因為佢唔想打中鋒啊，全部話。 係啦，我就係想講佢報細嘅，哦唔想打中鋒，係 啊，咁又報矮少少，我咪唔使打中鋒咯，咁樣係啊。 但係呢啲都係 up to 教練嘅啫，嗰時唔通呃埋教練？ 教練知嘅呢啲，點會唔知啊 ？OK， 嗱咁啊，其實即係節目都差不多，但是有一隻我都特別要講嘅，就係呢只，唔好意思，攞落去艾佛遜先，係奧尼爾，呢度有冇嗰張卡咧？奧尼爾咧，即係小弟唔睇籃球啦，但係我睇呢位球星就好開心嘅， 都係係啊， 大大份份咁，成日歡歡樂樂咁樣，喂，佢威水士應該都唔少嘅喎。 哦，佢威水士就係喺湖人啦， 三連霸 啦，同高比拜仁係啊。 哦，佢兩個即係算係帶起呢、這個Laker嘅 Laker 係啊，三連霸係啊 ，OK 係 啊。後佐敦年代再馬刺之後咯， 馬刺攞咗一年縮水冠軍啦，嗰年係 縮水冠軍，有年有 工會啊， 嗰年係啊係啊， 即 NBA 工會少咗比賽， 得翻五十場嗰年係 啊， 係 正常一季要打幾多 場？82場， 每 常規賽82場係啊 ，OK 係。咁但係嗰年嗰個叫做縮短咗嘅賽季，認受性高唔高咧？ 有啲人就覺得話短咗，就可能嗰個冠軍含量爭少少咯。係、啊， 即係你體能上你打少30場。 O K， 少啲㗎，少啲傷， 係啊， 少啲傷， 少啲傷。 喂，但係講起即係籃球啦，其實球員嗰啲傷啊，會唔會好似足球咁嚴重？得啦，我就因為睇波，所以我就成日覺得。你踢球那些好像以前文巴士頓那時直28歲就收山其實是 很誇張的。上個禮拜有位愛華頓有個叫高美斯球員，哇其實孫興文那些就不是慘重的，但是其實就不關孫興文事，但是喂那腳其實你看到直腳是 Angle 是扭曲了的，籃球會不會都有這些？ 有 Paul George 之前 Derrick Rose 同埋勇士嗰個咩啊 ，Leviston 啊，嚇勇士嗰個係啊，嗰個直頭啲骨都叉埋出嚟喎，嗰時係。 哇！ 係啊，跌落地嗰陣成支骨叉咗出嚟，係好恐怖啊！ 叉埋出嚟 喎。係啊，因為佢成隻腳做咗啲你正常做唔到嘅嘢。 哇！ 係啊，係啊， 係。即係所以， 即係有球類活動都係避免唔到。咁你睇下 Kobe， 佢話佢身上面有30多個傷噶嘛。 嗯， 一路都是帶住啲傷打波， 艾佛遜都是啊，艾佛遜係啊， 哇！但係骨叉埋出嚟咯，嗱，即係足球世界就即係講真，90%都是腳傷多嘅，係啦。咁但係你諗住打籃球，手傷多嘅喎，腳都 全部都係腳， 大部分腳，全部 腳，或者背 脊，大部分啦，大部分腳， 大背脊， 因為達好多成日都，達好多。 哇，係，哇，咁其實即係，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咁啊，打籃球都真係危險喎。唔係，因為對於我嚟講，成日打籃球最多咁篤下魚蛋啫，係咯。但係 都可以好痛 㗎，好痛。 唉，都唔係 我都試過痛到飛起啊！ 我都試過。喂，咁啊，最尾問埋啦，你哋仲有冇打籃球咧？ 有，我有。 我都仲有打， 我仲有打，我個禮拜都有打。 喺邊度打？樓下定係？ 街場咧，九龍啲街場打。 三打三嗰啲定係全場咁打咧？ 哦，唔係啊，直頭真係成隊波一齊打練，一齊練咁樣係啊。 哦，係啊。OK， 係。 哇，咁幾健康其實 Wallace。 OK 啊，呢啲年紀要咩㗎啦？養下身啫嘛。 唔係，我而家真係成日即係翻工嘅，真係有個肚腩仔而家。 哦， 係啊，你睇你都應該冇啊，係嘛 ？OK 啦 ，OK，OK 有啊。唔係咁啊，但係我都希望睇下你哋遲啲整翻個二鬥二，我哋打籃球。 OK 啊，係啊。 唔係講真 ，OK， 即係 而家耐 啦，而家耐，內馬籃球咯，深水埗。嗱咁啊，即係今集。就叫做再做多次 NBA， 咁啊多謝阿 Gary 即係借出呢套都真係幾罕有嘅人仔，咁啊同埋嗰啲卡啦，你放心，我哋咧就冇插落去，因為上次我同阿 set 頭諗啊，哇插落去咁交張卡，你知巢咗，仲係人嚟啊，我點還翻俾你啊？係啦，嗱咁啊同埋即係多謝三位嘉賓啦，咁啊今日上嚟傾下偈，嗱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先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